OK，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能够聚集在此，无非是你的儿子，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在浇灌在他的教会中间。也就求你的圣灵预备我们的心，有合一的心智，领受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在《使徒行传》所记录的第一篇的完整的讲道，这个是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他这讲道其实就是在解释，为人们解释在二章，一到十三节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以有形有声音的方式，降在耶路撒冷圣徒的身上，也是我们上周讲到的内容。我需要。OK， 我上礼拜回家之后有听我自己的讲道。其实我会听我自己的讲道，然后你们会想说有谁会听自己的讲道？如果你听过你自己说话录音的声音，那个很不舒服，然后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其实听久也就习惯了。我要说的是，你们应该很高兴。对你们讲道的人会听自己的讲道，因为这个就是品质保证 ，it's quality control。我讲道的时候，你们都听得出来，我实际上会犯很多的错误。最常发生错误，我自己觉得是彼得讲成保罗，保罗讲成彼得，然后会有一个彼罗出现在讲道之中。Anyway， 如果你们听到这些错误，相信我，我自己听讲道的时候，我听到每一个错误。我听我上周的讲道。我忽然悟觉到有一种讲话的方式，就是当我们很强调某一件事物的某一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这个事物的另外一些层面就是完全不重要的事情。上周我讲到五旬节，五旬节的意义，首要的意义来自于它的历史层面，它是上帝救赎历史的高峰。我说五旬节的重点不是那个外在可见的超自然的现象，而是这现象所宣告所代表的一个历史事实。基督他赐下父所应许的圣灵，他就印证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在地上的身体，这是我所拣选的，我没有留下你们为孤儿，我与你们同在，我与我的教会同在，我与我的心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说这是五旬节的意义，是一个历史事件，不是关乎个人的经历或个人的感受或个人当下的情感反应。但是我听那篇讲到，我怕你们听了就觉得我在说情感不重要，或者个人感受不重要，或者有情绪的反应不重要。我特别提出这点，因为我猜在所谓改革中的教会里面，这是我们比较容易遇到的危险。我们比较容易压抑情感，在唱歌的时候我手要举起来，就放下来，然后不能拍手，至少在红人堂 OK， 现在好像可以拍手。我们会说教义才重要， Doctrine 那个才是重要的，个人情感那是你个人情感的事，情绪上的反应那是你个人的感受，我们不讲感受。有的时候我会听改革中的牧师或者归正的讲员讲到，我都会觉得真的是不太有什么情感。不止如此，他甚至要刻意要压抑情感，刻意不要听到的人有任何的情绪反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听到唯一的情感就是容许自己被骂得很爽，好像讲到改革中的讲到就是说教，然后改革中的听到就是被说教，这个才是领受真道。我不是在对你们说教，我要说的是情感很重要，情绪上的反应非常重要。我不希望你们听到的反应就是阿丹你讲得很好，我得着很多。I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 means. 我很得着。我明白 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会在意要听到好的讲道，你们会在意在讲道中要听到基督。但是我要你们，我劝勉你们，我鼓励你们，不只要听到，也要有情绪反应。也许不是痛哭流泪，但是至少要哭笑不得。正确的宣讲我们信仰的教义，应该会引起听到的人合宜的情感上面的反应。因为我们讲的内容是一位具体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他具体的在历史之中，在他儿子里面做事，我们讲的不外乎就是这个。听到这个，你应该会有反应，应该会扎心，应该会悔改，应该会心里快乐，应该会有各种不同的，应该会最终爱神和爱你的邻舍。情感的反应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需要注重情感，因为经文中的确就有情感。路加告诉我们，当人们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彼得这篇讲道就是要针对人们的反应，解释人们的反应。第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地说，这不仅是彼得他个人说话，他是代表十二个使徒说话。这十二个使徒是主耶稣他自己所拣选，起初就与他同在，为要为他做见证的那一群人。这也是使徒彼得他站在一个权势的制高点在说话，因为他受命于基督，他受教于基督，他又领受了基督的灵，因此他可以站起来大声的说话。使徒彼得为他的主做见证，你看得出来，做见证不只是也就是那，你不只是做见证，做见证也关乎要解释你所看到的事情和宣告你所见证的事。他说，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当时人们的反应，他们看到圣灵降临，有人嘲讽，有人讥笑，他们说这无非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你们会碰到一个喜欢戏谑嘲讽讥笑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认真就输了、right? 讥笑回去，你敲回去。但是彼得怎么说？我想你们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是不是四初？刚到四初，好像是说，哎呀，不是这样子的，你们不要这么想。这个是一种很有，这是彼得，出于彼得来，他是一种很有牧养心怀的回答。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点很干的幽默 ，dry humor。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在讲什么？因为刚到四初，这个是和合本很文绉绉的翻译，其实就讲，因为现在是早上九点钟，他们没有喝醉，而另外有一群人，他们是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猜这些人应该就是路加之前有提到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嘲讽，他们没有戏谑，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轻忽了圣灵的工作，而是他们没有使用合宜的诠释架构来解释他们眼睛所看见的现象，他们没有使用他们的圣经来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事。他们眼前发生的事不外乎就是上帝救赎历史的高峰，这是上帝的大作为，而这大作为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有嘲讽，有惊讶，有猜疑。换句话说，神迹奇事不会自动的叫人信耶稣，认耶稣为主。神迹需要在正确的理解之下，奇事需要有正确的诠释解释，才会达到神迹奇事该有的果效，就是证明耶稣是主，是基督。人可以经历奇迹，却没有得着这奇迹该 产生的效益。我们也不否认，人的确可以得到奇迹式的医治，享受圣灵各样的好处，但是这都不见得会叫人得到那最佳的福分。最佳的福分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人只注目神迹本身，只在乎神迹本身，而无法聚焦神迹奇事所指向的基督，那么他最终会错失神迹奇事的目的和意义。彼得解释五旬节那天的超自然现象，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你注意彼得他是用圣经来解释眼睛看得到的现象，这正是什么？这是什么？是指人们那天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天上有响声，有大风，有分叉舌头般的火焰降在人的身上，然后一群加利利人开始说各国的方言，各国的语言。这是借着天先知约珥所说的。和合本的翻译在这里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介系词，借着。你看那个和合本修订版，它有正确的翻译，借着 dia 介系词。新约里面的介系词非常的重要，有了这个介系词借着，我们就开始明白，在这里二章十六节和一章十六节，彼得是在用同样的诠释架构解释经文，同样的圣经论。在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们两周三周前有提到，弟兄们，圣灵是借着 dia 同样一个字，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二章十六节，这正是借着先知约珥所说的。彼得他会这样解读先知约珥，就显示他的确是蒙他的主教导如何读经，如何解经。这就是耶稣复活后留在地上四十天的原因，为要叫彼得可以释经讲道。彼得他是耶稣留在地上四十天教导的对象之一。我们之前提到他留在地上四十天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教导使徒们上帝国的事，又将圣经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彼得如此解读约珥，先知约珥，也印证他的确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因为有谁可以解释先知，而且是正确的解释先知的话语？唯有属灵的人。所以保罗之后会写，我们讲这些事情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彼得他之后自己也会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那边另外一段很重要的彼得的圣经论的经文。彼得引用先知约珥的话，是依靠上帝的灵，使用上帝的话语来解释上帝的大作为。他在做什么？他在讲道，基本上这就是讲道。要理解彼得他是如何引用先知约珥这段经文，这个约珥的经文是出于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会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彼得说这就是，这是指什么？这是指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很明显的确指五旬节在圣徒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只是这样子吗？那你如何解释第十九节第二十节那边的天上的奇事，地下的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 那个又是指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彼得说这就是，这是指什么时候？很明显的，末后的日子已经临到了，因为五旬节就应验，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就是末后的日子已经临到了。但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又是指什么时候？是指当下吗？还是对当时的人来说，未来还未发生的事时候？预言、异象和异梦其实都是旧约时常出现的言语，形容旧约的先知们如何领受上帝的话语，如何对人宣讲上帝的话语。先知说预言不一定就是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这个预言就是其实就是按照上帝的启示对人讲上帝的话语。先知，我不会，会说这是先知性的话语。预言、异象、异梦在旧约时代都是赐予少数的人，上帝特别指定出来有特权的少数的人，先知、祭司、君王这样子的人。摩西是先知，但是摩西这位先知他自己早就说，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而摩西的愿望正是在五旬节实现了，约珥的预言也正是在五旬节应验了，这圣灵的浇灌正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浇灌，这就是浇灌这个字眼在这段经文中重复的出现，就如大雨浇灌在干旱的大地上，就如以色列人等待了400年，自从最后一位旧约先知等待了400年，等待上帝的话语浇灌他们，如今上帝的儿子来了。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就在这末世，上帝是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如今上帝儿子的灵又借着他儿女的口对人们说话。如果五旬节是应验圣灵浇灌，人要说预言，有异象与异梦，那么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呢？那又是指什么？我原来认为这个一定是指未来还未发生的大异象、大神迹奇事。好了，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还未到以前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彼得说，这正是借着先知约珥所说的，这正是应该是指彼得当时的听众已经熟悉、已经经历的事，会是什么事？在彼得听众他们的经历之中，有什么事会可以与日头变为黑暗连结在一起？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人知道什么事？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当时耶路撒冷人都知道的事情，都在谈论的事情。耶稣钉十字架的事，就是五旬节前53天所发生的事情，人们记忆犹新的事情，非常熟悉的事。耶稣钉十字架发生什么事？那时大约是中午，全地都变黑暗了，直到下午3点钟，太阳变黑了，电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我认为当彼得说这正是，他是指耶稣钉十字架这事，就是借着先知约珥所预言的。但是这不竟然是彼得全部的意思。我认为你们可以参考，这一切已经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不但应验 约珥的预言，同时也指向未来还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主大而明显的日子还未到。彼得引用先知约珥的预言对犹太人说，你们看，当圣灵浇灌在上帝儿女的身上，当人开始讲方言，你们就应该知道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就如你们今天所目击的一切事，好似这些事情都是末后日子的一个序幕，都指向未来还要在末后日子所发生的事，直到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也就是说，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是一个开始，你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开始，是末后日子的起头，但是有开始就有持续到末了。预言、异象、异梦都是一个先知的标志，它是上帝指定的特别某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而如今五旬节大而有力的证明，圣灵浇灌在谁的身上？某些人的身上吗？凡血肉之躯的。换句话说，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语如今五旬节证明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人士身上，而是在你们的儿女、少年人、老人、男的仆人、女的使者、女的使女，每一个人的身上。五旬节不外乎就是耶和华上帝宣告，从今天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我的圣灵，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我的话语。换句话说，要明得彼得引用约珥这段话的意义，我们不仅要明白他说这正是指的是什么事情，也要了解末后的日子，多数很多的日子，这个末后日子的开始与主的日子那单一那一日之间有时间差。上帝的儿子来了，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又赐下所应许的圣灵，就表示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然而这些事情也指向那还未到来之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是约珥的用词，或者彼得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两千年前五旬节所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如今仍然持续发生在教会中间，如今仍然持续发生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在每一个基督的肢体身上。不但如此，旧约先知所领受的，如今就每一位属于基督，每一位有基督灵的圣徒都有领受。或许我们不做异梦，或许我们没有异象，你到有些教会说我们要有异象，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什么是我们没有意象，我也不讲方言，我也不讲预言，我们不再有这些外在的标记，但是我们领受圣灵，我们宣讲基督的道，我们又听得懂上帝的道，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有完整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你我手中的圣经。每当我们倚靠圣灵读圣经，每当我们凭着圣经上帝启示我们的话语传讲福音，宣讲上帝的道，上帝的救恩，每当我们凭着信心倚靠圣灵，按照圣道集体的敬拜他，宣讲基督的道，领受圣经告诉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延续先知们所做的，我们就是持续五旬节圣灵的工作，直到主的日子。我们主他受难那日所发生的事，指向的是主要再来的那一日，就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彼得之后会写，我们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 烧尽了。主耶稣他自己也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之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以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约珥写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在旧约里面，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大日子，总是关乎耶和华上帝的审判。彼得引用约珥，他是延续当时的惯例，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的惯例，把耶和华 Yahweh 翻译成 Lord Kurios 主，耶和华翻译成为主，主的日子，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是这不仅仅是延续当时的翻译的惯例，因为你注意，当时听到彼得这篇讲道的听众，他们必须问他讲的主是谁。旧约的人明白主就是耶和华，但是在这篇讲道之中，彼得明确的指出拿撒勒人耶稣是主。我们今天只会讲到21节，两周之后我们会继续看彼得这篇讲道。但是今天结束之前，我很快的指出，彼得其实在这里就做了一件奠定我们信仰基础的事情。当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主，听到的人他们就必须决定彼得是否断章取义，他是否亵渎耶和华上帝，称一个拿撒勒人为主，还是彼得正确的诠释约珥，拿撒勒人耶稣正是主，就是耶和华。这个是神学上所谓的高基督论 （High Christology）， 其实也是唯一符合圣经启示的基督论，就是首要认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为主，为上帝的儿子，为上帝。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我们要认识基督，要从低基督论开始 （low Christology） 开始，从他的人性开，从他面前逃走。OK， 耶稣基督不是某个圣人，耶稣是神道成了肉身，成为人。这段经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认拿撒勒人耶稣为上帝，我的主，我的上帝。这样的基督论并非之后基督徒发明的，或者说之后在教会历史之中在发明的传统，这是从一开始在教会的起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约翰福音的末了，就是使徒们所坚持、所宣告、所宣导、所托付给教会的真理。拿撒勒人耶稣是主，是耶和华。我今天本来计划要讲到36节，但是我发觉我有很多话要讲，讲不完。Sorry。所以两周之后再说。我今天想和大家一同思想，在这段经文之中，彼得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就是我们现在处在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和主的日子还未来到之间的时间差。这个 It's a fancy term， 如果你要让人觉得你很博小，就是小问很多，你就 sorry 博学，你就说已然和未然。哦，已然和未然。哦、oh, yeah already and not yet。 换句话说，我们和初代教会使徒们其实是处在同一个时代，我们都是处在末世。我们既然知道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就确知主的日子虽然未来却必要来，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日是哪一日，今天、明天、后天 ，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 主自己说，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主的日子要来，却像贼一样的来。这个概念，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就应该让我们明白，这个概念在新约里面重复的出现。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们总是明白或者记得我们处在末世，日子近了，主必再来。我不太确定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印证我们明白这个事实，我不确定。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反应，教会的反应，好像我们活着还有明天，好像我们活在地上理所当然的有权要求，我们不该受到威胁，我们应该毫无畏惧，我们可以逃避苦难，连我们的主都没有这样子的特权。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Remember， 记得吗？麦牧师前几个月才讲这篇道。 Yeah yeah， 我们都会说基督徒要面临苦难，但是面对这个新冠疫情，我们心智往往所充满的就是确保我还要有明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比任何人都明白我们没有明天。其实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消失了，就不见了。弟兄姐妹，有新冠肺炎或者没有新冠肺炎，我们都是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而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在地上我们百分之百只确定两件事：人人都有一死，主必再来。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活？我们该如何活在地上？保罗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因为凡你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你手能够摸得到的，都要过去，你都会失去。人要如何有勇气、有尊严、有盼望的活在地上？教会当然应该宣导，要戴口罩，要量体温，发烧就不要来聚会。但是我们不能只告诉你要戴口罩，要多洗手，要量体温，发烧不要来聚会。有新冠肺炎或者没有新冠肺炎，教会都必须教导圣徒该如何活在地上，该如何走向天堂。如果教会平时首要在意的是打造一个1000人的聚会空间，那我会说，新冠肺炎出现是上帝在恩典之中给教会最及时的警告。你资源再多，你设备再好，这个时候也没有人要来，人来了也听不到他们需要听到的。就在这个时候，属灵的口号一点用都没有。哦，我们要丢掉这一切暂时的事情，要紧紧的跟随耶稣，奔往上帝之城。哦，基督徒不要怕，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无 No， 我们应该惧怕，我们应该畏惧。如果教会平时没有切实的帮助圣徒们认知我们现在的处境，那么当惊恐忽然来到的时候，教会就只能叫人戴口罩，就只能叫人发烧的时候不要来聚会。但是我们不能只叫你戴口罩，我需要告诉你，我需要提醒你，戴口罩不戴口罩，有新冠肺炎没有新冠肺炎，人人都有一死，主要再来。我曾经有一年听 John Piper 派伯牧师的讲道，派伯牧师是我非常 尊敬的讲员，他时常说一句话，他说：“我只不过我讲这么多道，我只不过重复的在用不同的方式讲一个讯息，就是教导我牧养的人如何好死 ，how to die well。”所以我总是觉得这是一个常年牧养同一个会众的牧者可以对他的会众讲的话，不是我可以对你们讲的话。我们在这边，这是我们第五次聚会 ，but I'll say anyway。一位牧者首要不是告诉人该如何活得好，而是教导他们要如何好死。谁能够活在地上有勇气、有尊严、有盼望，唯独明白自己是已经死的人，出死入生的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就是明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人，就是确知我已经死了，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人。所以朋友们，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吊诡的地方，唯有死人才知道该如何活在地上，唯有死人有盼望。前几天我看到最新的统计数字，但是现在情况改变非常快，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统计数字是否还是 valid， 但是给大家参考，我觉得很有趣。台湾在2018年，也就是现有资料最新的这个年份，台湾总人口的死亡率是百分之 ，Anyone want to guess？ 100个人之中，在那一年内有几个人会死？一个，我只要一个猜。 三个 ，That's a very high number。三个人会死，就表示如果你认识200个人，你要参加6次的丧礼，好，有点高，0.733%，也就是说，按照统计数字，在2018年，你认识100个人，会有0.733个人去世。新冠肺炎在武汉地区的死亡率是2%到4%，也许现在更高，在河北中，但是在武汉地区以外，新冠肺炎总和的死亡率是0.7%，这是4天之前的资讯。有趣的是，死亡的死亡率是100%。戴口罩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我很抱歉，是我来告诉你这个事实，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你会失去一切。戴口罩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就算新冠肺炎的疫情得到控制，你还是会失去一切。一切你所在乎的，一切你以为重要的，一切你以为你应该有的，一切你所爱的人事物。You're going to lose them all. 先是我们的父母，通常。再是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我们的朋友们。然后是我们的儿女。啊，对有些人来说，这次序是颠倒的。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先失去自己的儿女。我小心的说，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恩典，是天父对他儿女的恩典，取去我们心中的挚爱，好叫我们明白，我们会失去挚爱，却要得着至宝。我们会失去一切，却要得着全部。我们现今眼见的都必失去，但是有一天我们要眼见我们的主，与他面对面，变得像他一样。我们要得着的不外乎就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唯有在这个认知之下，唯有在这个确据，唯有确实知道这个真理，人才可能面对忽然来的惊恐而不恐惧。而我们基督徒 我们知道这个事实，这个真理，我们有这个确据。为什么？因为我们求告我们主的名，不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你的儿女心中充满了不确定，因为我们往往忘记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往往不记得我们的身份，也忘记主已经来了，儿子进了，主必再来。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子他怎么去，他还要怎么再来。在这一切的不确定之中，我们有这个确据。天父，我就求你让这确据满足你的儿女，满足我们，而叫我们如今活在地上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门。